谢牧师，各位都非常熟悉，之前有好几次在我们当中证道，而且还有这个和谐人生的讲座，因为配合上个月跟这个月母亲节跟父亲节，所以在六月份我们讲父亲节的时候，其实谢牧师时间已经排到其他教会聚会了。那感谢主，第二个礼拜正好谢牧师有空，他也刚刚从国内宣教回来啊。那今天这篇信息，他也在国内特别来传讲。他在传讲的时候，那时候在国内的会堂里面有1000多人来听这篇信息，大家反应都非常好。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谢牧师在我们当中释放这篇信息，蒙福的家庭，期待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都成为蒙福的家庭。将时间交给谢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来到贵教会很不容易啊。我是说这个路很不好走啊，可能到天堂去还比较快一点。黄牧师是我非常欣赏一个年轻有为的牧师，也成为我的好朋友。感谢主，他再一次邀请我来到贵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非常感谢主。刚才我们的司会的弟兄读这一段圣经节，特别指定要我来解释说明什么叫做上行诗。上行诗的意思呢，顾名思义，当时以色列人呢，每年呢都定期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献祭敬拜。圣殿是盖在锡安山上啊，所以这些各地的朝圣的弟兄姐妹，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像我们现在，大概都靠走路或骑驴的经过一段路途啊，几天几夜来到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到最后一程的时候啊，难免呢都非常的疲倦，所以就有诗歌让他们唱啊，让他们再一次呢加添心力，最后一程要爬到山上去要来敬拜上帝，所以叫上行的诗歌，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诗篇你可以看127跟128都是类似的，都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在150篇的诗篇的里面呢，大概少数这几篇呢特别提到整个的家庭。陈主黄牧师邀请我说，下个礼拜天就是父亲节，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别你把5月6月啊当做一个家庭的这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信息来传讲，特别有意义。在开始这篇信息以前，有一个消息你们更喜欢听胜过听我的讲道，那就是把握下个礼拜天，带着你的父亲，如果附近有一个 Spaghetti Warehouse 去，这个父亲是免费的。你看你们开始有兴趣了哈，比听我这篇信息更有兴趣。感谢主，我们一起用这一篇诗篇一起来思想来敬拜神。五月你如果注意看这些报纸的时候，新闻的时候，非常惊心动魄。5月21号下午在台北的捷运有一条就是板南线，板桥到南港，如果你台北熟悉的话，来到有一个站叫做江子翠站，发生了一件大学生的随机持刀杀人的案件，总共有4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这是从来没有过在台北的。原来被称为台北的捷运是全世界最安全的，现在居然发生这个凶杀案。这个凶手叫郑杰，才21岁，是东海大学2年级的学生。他从小立志要干一件大事，就是这一件。无独有偶，2天以后，在美国 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的社区，也是有一个年轻人，大学生才22岁，叫做 Elliot Rogers， 疯狂的开枪，随机杀人，造成67伤，他自己举枪自杀。这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是 Hollywood 电影的副导演，所以家境非常好，他的母亲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所以有华裔的背景，所以他是一个混血儿。他家境非常富有，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背景，所以他就有自卑，他不喜欢他的背景。我看到一份报纸说他可能外貌不怎么样，所以形成他更重的自卑。27岁，不是22岁，应该是27岁啊，22岁啊，我不是他的父亲，所以不知道，无关紧要，年轻小伙子。他杀人的动机的原因就是都找不到女朋友，没有人爱他，所以他恨遍了全世界所有的白人的女人，金头发他要杀害他们，还有仇视亚裔。虽然他的背景有一点点这样的血缘，所以造成他这个样子。几天前西雅图不是也有吗，在大学里面 Pacific University 也是要去杀人，但是有一个学生很英勇把他制服了。所以你看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个人好像都疯狂有病。于是大家开始在踢皮球推卸责任，这是父母的责任了，这是教育的责任了，这是社会的责任了，当然都有责任的。但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想最根本的就是家庭的责任。我不怪责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也是受害者，但是今天你我不可袖手旁观，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惨剧如果发生在你的家庭，你的子女他是凶手或是被杀害的，你今天就不是那么轻松了。我认为这是家庭的问题。请记得一件事情，教育是在家庭养成的，你不要把一个孩子指望到学校到社会他就黑道会变白道，强盗会变传道，没这回事。品格的教育一定是在家庭，在学校只不过是知识的教育，根本不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的。所以很多家长错误的观念啊，千里迢迢从东方移民到贵地我们这个地方来，让孩子受很好的教育，哎呀你搞走了，我不认为那是最好的一个目的。如果没有品德的话，我想各位不认为我是恩老古董吧，不认为我是在今天的世代里面还开倒车吧，这是千里不变的真理。那叫生而为人，这是最基本的，其他都是外加的。没有这个品德，没有这个信仰，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信不信你继续看下去，这个社会只有一天比一天更混乱，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了。不要说外国人了、啊、说我们东方人，说我们的华人，你从台湾香港从中国大陆这都是如此啊，问题非常的严重。尤其是我们华人的背景的家庭，我认为问题更严重，只不过我们的民族性让我们呢把这个压住包住，但是活在今天的世代整个都暴露出来了。请记得家庭的价值是我们人生的核心的价值，你们已经有了 The family value，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管你是信什么教，你只要生而为人，这就是最根本的。所以今天我们别的不谈，我们就回到圣经，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 今天好像是说我们为了父亲节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这是为每一个人的，为你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儿女的，都一起从神的话语一起来学习。所以诗篇127篇它的主要的宗旨重点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殷勤努力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而为人在地面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责。学生殷勤努力功课，工作的人上班的人殷勤努力在你的工作，家庭主妇殷勤努力照顾自己的家庭，总之都要殷勤努力。但是殷勤努力不一定有成果，但是要有成果的人一定要殷勤努力，这样同意吧？有人干了做牛做马没有成功，但是成功的人绝对一定是非常殷勤努力，而且比一般人还加倍努力，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你我今天的基督徒都殷勤努力却没有成果？那就是这一段诗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第二句话的重点，就是你还要靠神的保守看顾。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一个信主人不能免去他的殷勤劳力，不能全部赖给上帝，上帝没有这样教导我们，一定要殷勤努力，还要加倍努力，比不信的人更加倍努力。但是努力不一定有成果，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刚才提示过了，你也经验过，我们还有靠山，就是我们的上帝。但是要依靠这个上帝以前，你要努力依靠他才能够成功，你不努力赖给他，那你是无赖汉一个，就是这样子而已。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家庭才能够和乐，才是蒙福的家庭。这是今天诗篇第127篇最重要的重点。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短短5节的信息有什么真理可以学习。我要感谢黄牧师，他做得非常好，把我的讲道的大纲都印在里头，你一定用动笔来写，这才是你的，没有对象这样袖手旁观，很好很好，听了回去都忘了。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一定叫弟兄姐妹这么做，他们做得非常好，整理好了，哇，以后可以分享，以后可以拿出来看，这样我也建议你啊，不辜负黄牧师他这样的用心，非常好，动笔重点记一下啊。好，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第一节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短短的第一节就出现了2次若不是耶和华怎么怎么怎么样，2次。如果不是耶和华上帝参与在这件事情当中，那这件事情你在怎么努力都是枉然。如果你再把第二节加进来，尤其是第二节的上半段说，哎，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这短短一节二节就出现了3次枉然，枉然枉然枉然。如果没有耶和华参与在其中，你不用努力了，努力都没有用了，那这样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借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努力，因为我们再怎么努力所做的都是徒劳无功，都是枉然。如果这样去解经，你就大错特错，刚才我们都说过了，一定要殷勤努力。所以神没有教我们做一个逃避责任的人，做一个放弃努力的人，而是尤其我们是基督徒，在自己加倍的努力以外，还要加上懂得交托给神，依靠他的保守看顾，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也得到福气。刚才看到这些年轻小伙子动不动杀人泄恨，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一个负责任的人一定会检讨自己，更加努力向上，更会是尊重别人，爱护别人，尤其是爱护生命。所以这是不负责任的象征。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来了解的，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人生观， 圣经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努力，生而为人就是要努力。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类一犯罪，圣洁还什么，还要加倍努力，汗流满面还不得糊口呢。你日夜读书还不一定考及格呢，还不一定考上学校呢，不努力呢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宿命，这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本来是神所赋予我们的，撒旦魔鬼扭曲了，所以我们更加的辛苦。所以人一定要努力啊！如果人不努力，每一天都是劳碌忧虑。马太福音六章那边告诉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你看劳劳碌碌，每一天忧虑。相反的，如果是自己不努力而赖给神，说有神的保守，那我什么都不必做，这个人呢就叫做又饿又懒的仆人，神不祝福。所以这两者一定要平衡，就是人的努力要加上神的祝福，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成功。我所谓成功不是升官发财，如果神让你那样是成功法，那感谢主，你照着神的方法去升官发财。但是我们成功的意思就是得到神的祝福，神喜悦你这样做。这两个要平衡，好像两只翅膀，好像两条腿，所以才能够飞得高，跑得快，走得远。这是今天教会要帮助弟兄姐妹确立的基督徒的正确的人生观。所以第一节这边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如果没有耶和华来参与我们建造房屋，那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什么叫做建造房屋？大概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就照字面来，就你去买一套房，买一块地自己盖房，都叫做建造房屋。今天在我们美国好像买一套房很容易，对吧？你需要固定的收入，你看你就可以贷款买一套你所要的，或大或小都能够遮风避雨，还有前庭后院。这个再回到中国，回到台北，回到香港就不可能咯。要努力的累积，不吃不喝。最近我刚从中国出来，年轻朋友告诉我他月薪多少多少，哇，很令人羡慕，很高的薪水啊，比起一般的人啊，大学毕业啊，他说才不这样啊，我算了算了结果，我要在上海买一套房，两个房间的，哎，我要100多年不吃不喝把这个薪水存起来我才买得到呢，不容易啊。我们有幸可以盖造房屋，但是如果没有神参与的时候，你很难，你可以买到房屋，但是住得不安稳，可能地基动摇了，地下水冒水了，你都不知道，那盖在里面的只有 realtor 知道。没有神祝福你的时候，你可以花很多钱买到豪宅，但你睡不安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状况。或者说你盖，自己去盖房吧，自己设计吧，万无一失吧，可是盖到一半说物价上涨，原来10万可以盖出来，现在50万都盖不起来，你垮掉了。除非神特别的保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许你的收入很好，我只要有钱，我买到什么房，我都可以买到什么房。但是以我的经验，我做一个穷传道人，哎呦，可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买房啊，都靠上帝。他没有替我出钱，但是他可以替我省钱，懂了这意思吗？他没有感动弟兄姐妹马上奉献20万给我，没有，连2块钱都没有。我也不会向弟兄姐妹求说我要买房，请你们奉献，没有。宣教的时候我请你们说支持我去宣教，这我可以开口，买房我不会向你们开口，但是神就让我省钱，而且买到合我心意的房子，感谢主。一定要神的参与。那第二层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象征性的说法，盖造的刚才所提的第一个意思，有形的这个硬体，这个还容易。第二层意义就更高了，那就是看不见的所谓的家庭。房子跟家庭是两回事的，家庭是人的组合， 夫妻啊，父母啊，儿女啊，兄弟姐妹，这叫做一个家庭 family， 跟 house 不一样。 house 家，房子是建筑物，有钱就有建筑物，但是家庭就不是用金钱所能够衡量。很多人很有钱，豪宅，但是家庭不和乐，像活在人间地狱里面。他可以住像皇宫，但是家庭不温暖，夫妻不和睦。这样你明白什么叫家庭？我们看到很多温暖的家庭，他没有凄风避雨的片瓦，他住在一个违章建筑，但是非常温暖，非常和乐。盖造房屋容易，软体的建设家庭就不容易了，更是需要有上帝的祝福。夫妻之间的关系，各位想想看，你夫妻和睦吗？你只是不愿意吵架而已，那不是和睦，那是把火山盖下来。你不是不能离婚，你都可以去离婚，到那个程度你不敢去离婚，也是不好意思啊。哎，又是基督徒，所以能忍就忍吧。我是不是说中你的家庭的状况？我不清楚，但是大概八九不离十，比比皆是，社会的人士不免，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不仅是一般的弟兄姐妹，长职同工，甚至有传道人也是如此。华人教会里面，我到世界各地在华人教会去走走，真是所到了一个结论，告诉我不差。我不敢说你百分之百是这样，但是比例相当高，绝对是多数。这就是所谓的更重要那个意思，建造房屋的意思。如果没有神特别的保守，夫妻不晓得遵照圣经的道理，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彼此接纳，彼此包容，那再大的豪宅都不可能带给你温馨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如果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家庭根基就不稳固，底下圣经所说的那管教儿女，那不用谈了，不可能，根基已经毁坏了。要晓得夫妻结合营造一个家庭，这是创世以来上帝所做的对人类的祝福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把他们摆在伊甸乐园，而是让他们成婚建立家室，然后让他们享受伊甸乐园，这样才有意义。因为他们犯罪，你看马上就赶离伊甸园。伊甸园不是给亚当个人欣赏来享受，而是给家庭。所以第一个团体，神所在这个世界上所造的这个社群就是家庭。家庭是一切人伦的根基。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华人的背景，你觉得父母兄弟姐妹夫妻等等这些人伦关系第一轮是什么？我们教导我们父母，圣经教导我们不是夫妻，这不是我们对父母不孝，不是人伦的秩序弄颠倒了，所以家庭很混乱，很混乱到今天，这是事实。你没有想过，你好好去想。以前我也想不通，我们都有这个很强的意识形态，我们是华人啊，孝敬父母嘛，这个父母第一啊，哎，所以这样啊，人伦的关系就很混乱。你看婆媳紧张的不得了，父子的关系很紧张，你看到现在就是这个道理，出了问题，因为秩序混乱。第一轮是夫妻，你告诉我，你先结婚做夫妻的关系，还是先做人的父母的关系？你未婚先生子说不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是先成为夫妻，只不过没有那个名分而已，对或不对？是不是？哎，回答一下吧。先做夫妻嘛，再有儿女嘛，才成为他们的父母。所以人伦第一轮，没有夫妻就没有儿女嘛，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我懂了这个以后，我对我的父母亲更孝顺。因为有一天我们要成为人的父母，我们要儿女来孝顺我们。你尊重儿女的夫妻关系，我告诉你，这个你的儿子、你的媳妇，他们就会尊重你父母跟他们的关系，知道没有？你说儿呀，妈妈有几个呢？妈妈当然只有一个了，知道了就好啊。母亲只有一个哈、啊，太太还可以再娶哎，你看，完蛋了，完蛋了，听懂吧？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几十年，离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夫妻的关系，你看，比父母儿女跟父母的关系还长啊，还长，对又不对？啊，所以好好的仔细去想一想，如果懂得人伦的关系，你一定更孝敬父母，更懂得如何来管教你的儿女。不仅如此，以基督徒的家庭来说，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的家庭营造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化家庭，可是在我们社区里面，我们还是要有做光做盐来感染整个社区。如果你在那个社区里面不错，只有你家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可是左右邻舍都是暴力的，都是贩毒的，都是拥带枪支的，三不五时就有一群人在那咿咿哇哇打来打去的，哎，你能够安心在那感谢主啊、敬拜赞美啊？不可能嘛。所以你就要和睦邻里。如果你这个社区因为有你这个家庭而带动更多的家庭，他们来信主，有十个八个家庭，你看你这个社区怎么样，就能够安宁了嘛。所以先从自己的家庭做起，但是不要很自私，至少门前雪，这是我们华人的社会是这样。但是你回到中国、回到香港、回到台湾，是不是也能够影响自己同跟你完全相同背景的这样华人的家庭吗？那也未必啊。所以这个基督徒要带着一个使命，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家庭稳固，社区安宁，这就是第二句话说看守城池。那城池就是一个区了，城区了，一个城市。古代的时候要保护这一个城区呢，外面有护城河，这我们知道。所以看守城池，哎，这个城池就代表你的社区或者你所在的那一个城市的意思。所以刚才我们都已经谈过了，先从你个人的家庭开始，然后来带领整个的城区。所以和睦邻里、守望相助、看守维护社区的平静安宁，都从基督徒的家庭做起，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看一看，告诉我们说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劳碌吃了来，劳碌得来饭，本是枉然。哎，听了都很泄气，你说是不是啊？现在这个地方啊，朝五晚九加班，哎，劳碌得来的还是枉然啊。我们在这上班工作真是辛苦啊。其实没有一件工作是轻松的，谁上班不辛苦？你说员工辛苦还是老板辛苦？ 都辛苦， 都辛苦，程度不同了哈，都没有一件是容易的。我想老板更辛苦，你是只照顾你一家，他要照顾一百个家，都辛苦。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的，不管是劳心劳力，甚至于做奴隶或做老板都一样，都辛苦。为什么？自从我们老祖宗、老祖先一犯罪啊，不悔改，神的刑罚就来，你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因为世界不为你效力了。本来工作是神圣的，是神所祝福的，现在工作还是神圣的，但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带来那个苦果，所以我们工作就变成我们的重担。但是我们不得不工作。写这篇诗篇的就是所罗门王，他享尽了全世界的荣华富贵，他在传道书连续写了几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他不是很灰色的思想，他是很积极的看透这一个，提醒我们 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赚得到可能用不到，我们拿得到可能又吃不到，或吃下去呢消化不了，一样两手空空。那该怎么办？下半句怎么说？我们来读下半句，说我有耶和华所亲爱，必叫他安然睡觉。还有一个人会安然睡觉，就是要亲近耶和华。一样的道理，神没有否定说你不要努力，要一定要努力。神不帮助不祝福那个偷懒的人，但是我们努力以外还不一定有结果，要依靠神。哎，这里很有意思，我要先请各位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好，可以从二十四节看起，说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岁，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做所罗门，就是这一篇诗篇的作者。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着先知拿单给这个所罗门取了一个别名，叫什么？耶迪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耶迪迪亚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所喜爱的。这样听懂了啊？好，回到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二节下半段，你应该这么读的，说唯有耶迪迪亚这个人，上帝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样听懂吗？这就是所罗门的别名。所罗门就说，我虽然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如果没有依靠神，没有不是神所爱的，我还是不能安然入睡。我的名字叫耶迪迪亚，唯有我耶迪迪亚可以安然入睡。这样听懂了啊？这段圣经节的原理就这样。所罗门王是神所喜悦，当然所罗门王也爱上帝，是上帝所爱的人必是爱上帝的人。如果你是爱上帝的人，你就是耶底迪亚，劳碌所得你可以吃得下，晚上好睡觉，就是这个道理。敬畏上帝吧，同样在那个劳碌，不懂得敬畏上帝的人，不懂得信靠上帝的人，特别也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信主人，如果你不懂得敬畏上帝，也不懂得信靠上帝，你不是耶底迪亚，你劳碌所得的捕风虚空，一切都落空。耶底迪亚，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真是感谢主让我看见圣经真是奇妙啊！我请你看，在新约有一个地方叫做马可福音，来翻开到马可，我请你们都翻开到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我们再读四章二十七节。这是一个撒种的比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二十七节一起读：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个种就发芽见长，那个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既然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哎，你读了这一段有没有领悟出什么真理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是老农夫啊，一生种田啊，特别有经验的，他还不懂得这个稻子是怎么成长的，他很殷勤努力去撒种除草浇水施肥，这是农人必须做的，非常的殷勤，一年不断的。可是白天看看，哎呦，怎么都是这么长，用尺量量看还是这么长，哦，花了好多心血。圣经说回家睡觉吧，睡了一觉，晚上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上帝就叫这个苗成长，啪，第二天再去看，哦哟，已经长高了。我就悟出这一个道理来。哎，白天呢，大家努力工作吧，吃过饭，跟儿女太太谈谈话，祷告，好好睡觉，不要把成长不成长 有没有收获这个烦恼带到你的睡眠里面去，白天劳力就够了，晚上让上帝去烦恼。当你在安然睡觉，在他的保守之下，没有忧虑的时候，神奇妙让他成长。这就是真理，告诉我们白天尽责任吧，晚上好好睡觉，把一切交给上帝。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没有的话，就是劳劳碌碌，一切都是落空。我父亲让我想到小时候呢，哎，那妈妈摇孩子啊，我是从台湾来的，会不会讲闽南话？这边有好几个啊，我们的弟兄是吧？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一个？妈妈也是这样摇你是吧？你也是这样摇孩子啊，太太也是这样。哦，我用那个台语来唱，啊，游啊游，秀啊秀，摇啊摇啊，疼惜啊，爱他，一米大一笑。一个一夜就长一尺，一米大一笑，点点困，静静困，就安静安静的睡吧，吃饱了就睡吧。一米大一寸，一夜长一寸。哦，白天的时候，好像在养一只什么一样，那就凉。哎呦，吃这么多，喝这么，怎么都不长啊？放心，白天吃喝，晚上成长，成长的不是让。做的不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只要把他灌饱就好了，成长的是神。一米大一笑，这个道理你懂了吧？非常的宝贵。白天努力的工作吧，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不要带到睡眠的里面去。晚上让神去做工吧，这是合乎生理心理灵性的道理，都是一样。我们器官要修复都是在晚上的，如果你是夜猫子，是熬夜的话，那你是在折寿啊！我不是咒诅你啊！你到了中年、老年，你就知道你寿命会减短很多，因为你违背了神所造的那个自然的生理。医生都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懂得这一个道理，都是耶底底亚这样的人，是上帝所爱，也是爱上帝的人，那你白天劳累啊、努力啊，上帝保守，晚上好睡觉。他就守住你所努力的一切，丰丰富富赏赐给你。这是第二节。第三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读一下哈。诗篇127篇的第三到第五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哎呦，你如何来看待你的儿女？华人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啊，我们都是华人啊。哎，你看小孩子小的时候会胡闹啊，爸爸妈妈怎么斥责他，生气的时候你再闹捏死你啊，够传神了吧？你不认为这样请举手。那你是好父母，你的父母是好父母，你也是好父母，但是别的家庭不是这样。这是华人教导儿女的，因为父母亲把他的儿女永远当作他的产业。哎，我就听了一个笑话，说牧师呢去家庭探访，一个80几岁的老弟兄去了，老弟兄好高兴，小宝赶快出来看牧师，牧师来看我们了。小宝咚咚咚下来，小宝就是黄牧师，跟黄牧师鞠躬说黄牧师好，小宝好高好规矩，黄牧师好。小宝60岁。这是华人典型的背景，60岁的大男人在父母的眼光中还是小孩子，小宝60岁正当爷爷了，难怪那5岁的那个小孙子常说，我常常在家里看到我的爷爷被他的爸爸骂。这是华人的家庭，几代期待啊没有剪断，顺命有余，独立不足。要带女朋友出去了，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回来，要问爸爸妈妈。结婚问爸爸妈妈，成家立业问爸爸妈妈，退休问爸爸妈妈，都是爸爸妈妈当靠山，永远长不大。要平衡吧，你来到西方的世界，看看他们管教儿女的长处，但不是完全都好，是不是能够弥补我们的不足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待的。这个儿女在你的眼光中是什么？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人，跟你我是一样的，是神特别看得起你，把他暂时托付给你来教养他。时间到了，他要独立的，他要向神负责的呀。我们华人的做法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华人很多孩子管教出来功课非常的优秀，但是没有那个志气，成不了大才，那个因为他都在家里面不被当成人来看待。以后信主了到天上去，我们是儿女跟我们那关系是弟兄和姐妹耶，在主里面都是神的儿女耶。你要搞的这一点懂清楚，清楚这一点，是在地上才成为你的儿女，在天上都是神所造的，这是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如何来管教儿女？这个产权主权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我们只是他的管家来托管，当善尽的责任，提供他生活的需要，这是最基本，让孩子能够不愁衣食，能够在好的环境成长，提供教育，尤其华人做得更彻底。但是更重要也是最缺乏的，就是信仰品德，我们忽略，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一开头我们提的，那些孩子都那么优秀那么聪明，为什么干这些事情呢？到底出了什么病？就是我们管教儿女失去平衡，最重要的那一个点就是信仰品格是缺如的，没有的。你不要说他们不信主，当然如此，那好不好？你呢？我不是责备你，我只是提醒一下，审查自己，我们如何管教我们的儿女，你仔细听着。你要为养育一个儿女准备个几百万够了，给他吃穿，华人嘛，到三十岁嘛他都不用动了。要结婚呢，爸爸妈妈替他办，要买房，爸爸妈妈当配替他出，甚至于全部都替父母替你出。要做个什么事业，父母替这个资金几百万吧，弟兄姐妹可以做得到。提供教育那没有问题，你要上读到博士就去读博士，这是华人最拿手的，这些都是短暂的，二十年三十年，但是信仰品格是一生之久，从八岁到八十岁，一生之久。特别是你是一个基督徒，这又更重要，我们懂得这一个就晓得说为什么社会会发生这一些堕胎的事件。你的看法如何？你立场如何？那个不是生命吗？每年几百万，台湾、香港、中国，我到中国去，他们给我一个数目是每年超过百万堕胎，你相信不相信？消息没有办法，都没有公布出来，很可怕。我们不要一直看美国这个样子啊，看看自己，不要被来这边有一个，你看我们不是他们，你看我们华人很不错，不是那个样子哦，不是那个样子。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把儿女比喻成一支剑，这是历史上没有的，只有圣经才有，唯独这一本圣经把儿女比喻作剑。你的知识那么广博，你读了那么多书，没有听过这一个的，只有圣经这么说，真是有道理。为什么圣经把儿女比喻成剑？我们就来研究剑做什么用的。就古代啊，打仗用的攻击的武器。剑的结构呢，大概有三段三个部分，一个是剑的头，那是金属做的，磨得非常尖，非常的锐利，而且还有倒钩的，一箭射进去猎物啊拔不出来的，是致命的，所以这个箭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杀害敌人啊， 打到猎物，就靠这个箭头。还有一个是箭的尾巴，箭尾是翎毛做的，羽毛很漂亮，装饰哦，不仅装饰，而且它有作用，啊，平衡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箭的身体叫箭杆，那个只要特好，要非常的笔直，才能够射得准，射得准。圣经把这个比喻为我们的孩子，或者你，我们每一个人，有道理。头就是这个头脑，箭尾我把它解释就是这两条腿走人生的道路，箭杆就是品格。我们华人如何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各位，你给我一个答案，一定差不多是这样子的，磨这个头，叫做金头脑。我们自称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头脑最好，不错，我承认我们是华人的一份子。另外民族说就是犹太人，哎，我们也承认，而且世界都承认，哇，你们老中啊，这个犹人很厉害啊，犹太人沾沾自喜。来到现在五月六月份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孩子不是毕业了吗？申请大学都定案了，对不对？见了面碰了头，家长都互相问什么，打听你的孩子今年是上东边的佛呢，还是西边的佛？东边的佛叫做哈佛大学，西边的佛叫斯坦福大学，就是如果是北京来的，那个叫做北大跟清大，台湾来的就是台大跟清大。你的孩子呢？哪一个大都不好意思说，对不对？你看大家只谋这个，造成孩子99%的孩子自卑。你同样痛了上了在中国叫做一本的大学，就第一流的，人家问说哪一个系呢？是热门的还是冷门的？你看人比人就都谋这个，不错，这个金头脑让你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被老板欣赏。但是要成功不是光靠这一个，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品格，品格属于 EQ 的范围。头脑聪明不聪明叫做 IQ， 这个都有统计的数字的，统计的数字研究报告。爱因斯坦也讲过，爱迪生也讲过，一个人的成功1%靠聪明，99%靠努力，聪明是 IQ， 99%是 EQ。 这些能够去随机杀人的人脑筋好得不得了，你不要以为他们是笨蛋阿呆，那个头脑不灵光的人啊，枪怎么用刀子怎么用他都不懂的，还要去杀人，那都是金头脑的人。你看现在社会上面为非作歹，哪一个不是金头脑的人？笨头笨脑呢，做不出什么破坏的大事，你放心好了，颠覆世界都是金头脑，只不过他没有品格，就用错了方向。箭的头非常的锐利，看到人乱射，他不是要去射敌人或射猎物，这个道理你就懂了。华人就是磨这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从小我们就被灌输读书人才是有用，读书人做总统，不读书人做饭桶，就这么简单，一个字之差，天壤之别，这是华人特有的。如果一个孩子，你的孩子天天抱着一个篮球，你作何感想？打篮球能够当饭吃吗？还不赶快去读书？谁说打篮球不能当饭吃啊？中国来的一个很高的那个人叫什么？ 姚明。 哎，叫做要命的，对吧 ？Rocket， 要命要命啊！听起来就真是要命。你看看，不能当饭吃吗？他现在回去，你看， 开了多少多少的店，对吧？哎，现在说听说还要念博士，还有什么？你看他的脚一伸出来 ，This is Nike， 好几百万美金落入他的口袋啊！你的脚抬起来看看，狗都不闻了、啊。所以说打篮球不能当饭吃。最近还出了一个叫做好小子 ，Jeremy Lin 林来峰，哈佛金字招牌出来的，是不是？他如果现在赚个五位数字了不起吧？刚刚大学毕业，对不对？赚个六位数字吧，这都小 case。他现在赚八位数字，他不是用哈佛的招牌，他是用两只手。上帝给他这两只手，再不要高举说不读书人就不会成功。我们不否认这一个，我们华人头脑真是很聪明，但是所缺乏的不平衡的，那就是没有品德。品格什么比什么都重要。一支箭是做什么用的啊？我也曾经在朋友家里面看到，哦，他客厅里摆了一支箭当装饰品。你看他解释给我听，怎么怎么样，太好了啊！一支箭是做什么用的？什么时候知道箭的好或坏？不是摆在客厅装饰用的，打仗的时候射出去才知道这一支是好箭还是坏箭。同意不同意？ 同意。 我常常碰到很多的父母跑来找我，牧师啊，你晓得我啊啊，我们的 Michael， 哦 ，Michael 好学生啊，哇，在我们青年团契非常的热心，是呀。功课又好啊，现在不是上了某某大学名牌大学，是呀，那为什么呢？妈妈愁眉苦脸，她说她不信上帝了，教会也不去了。你看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只磨他这个，没有看他的健身嘛，没有看他的健感嘛，没有注意他的品德嘛。那当时为什么跟你到教会？因为爸爸很凶，不去的话会被骂，不去不给零用钱，不去不给什么什么，他就跟着你去，他没有根啊，没有信仰。而且你做父母的，你看你虽然说信耶稣了，可是在教会你是说一套做一套，来回到家又是另外一套。你看他早就看穿了你了，所以信仰对他一点都没有作用，所以他就离开了。哎，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吗？就是那一只挂在客厅那一只箭啊，现在一出去就知道了，他走了歪斜的道路了。你不是以前说他是好箭吗？射出去才知道，当儿女出门去的时候，才是对父母过去管教儿女成功或失败的考验，验收成果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两只脚不能够走光明正大的道路，头脑很聪明，歪曲扭巴，因为他见身见感不足，没有品德，品德第一。不要担心你的儿女读书，华人一定是名列前茅。我没有否定，绝对没有否定那个，我是提醒说我们缺乏那份，要把它补足。如果这样，你看两只翅膀两只脚，你的孩子在美国社会在全世界一定有成就，因为他有金头脑，好的品德。让我再多说两句，很难得一年一度才有父亲节。我女儿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回来好开心，有什么好开心？是不是功课又第一名？她说不是不是，那不是有什么那么开心的呢？她说今天呢，我在学校得了一个奖。那什么奖？跟学业没有关系，怎么那么开心？哦，因为是这个学校 homecoming， 所以就有很多活动，所以他们就学生啊，全校啊3000多个高中学生啊，他们就来推选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是很好玩的这一些活动。比如说谁最会唱歌啦，很不错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谁最会打扮呢、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谁最邋遢啦，也都有啊，这很好玩。我说这有什么什么，你得一个奖这有什么嘛，这随便玩玩。他说不是 Daddy， 我得了一个奖。什么奖？他说我被选为女孩子当中是 the most reliable person， 值得信赖的女同学。哎，各位鼓掌吧，荣耀归给上帝。这比读第一名还让我安慰。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牧师，但是人家都感受出来，这个孩子是值得信赖。杨子跟老蔡都认识我们小安，我不是夸他有特别好，我说神特别怜悯。我说那另外那个男孩子是谁啊？他说是一个犹太人，你看，完全是跟信仰有关。你认为如何？品德比什么都重要。这支箭射出去了，没有让我们羞辱，也没有让我们伤心难过，他自己走得很好，一直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看见神也特别祝福他在他的事业和工作上面。好好磨直你袋中的那一支箭吧。第五节说箭袋充满了，变为有福。哎，我读到这里真惭愧，我只有一支箭，我爸爸有六支箭，所以他是很有福的人。但是不要泄气，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只有这么一支箭，好好磨直这一支箭吧。我们说多子多孙多福气，现在想起来未必。当中如果有一个作奸犯科，像这样砰砰砰砰砰随机杀人的一个父母，你看一百个道歉就赔，都哇被那个攻击得非常厉害。家长品德比什么都重要，多子多孙最重要，管教他们。那么讲到这里就要想到我的父母亲，九十几岁了，晚年信主，神特别祝福。早年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所用的管教的方法居然符合圣经的教导。哇，非常的辛苦做工的来养活我们六个孩子。他说我要为你们这六个孩子做一代的牺牲，好让你们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哦，就在六十年前这样的思想是很难得的，在那样的环境拼着老命把我们六个孩子送到大学。现在我们都成家立业，六个孩子我敢讲都是品德端正，像我一样没有一个走歪曲的道路。六个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都是奉公守法，家庭和乐，所以子秀孙贤就贡献乡里。他们以身作则来教导我们，非常的重要。这边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母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是什么意思？城门口就是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定期城门口就是大庭广众，大家出入的地方，好像一个大广场那样。所以在那边呢，有定时的，有长老在那个地方按旗，在那边为人排解纠纷。如果村子里面的人呢有什么纷争，到时候就来到那个地方，长老坐在那边，在大庭广众来跟他们排解，就是这个意思。好，你的仇敌攻击你，控告你，你这个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看，我们经常听到啊，看到这两个年轻小伙子，一个拿枪，一个拿刀，见人就杀，我们就说什么？谁家的孩子这么没有教养？你看是吧？或连父母都不会怪他们，而是怪父母，让父母羞辱你的仇敌攻击你，你说大话。你看，你事业那么成功，你看家财万贯，你的儿子呢？狗皮倒灶耶！你看，你脸上无光，头都抬不起来，哑口无言。因为他所说的是事实。所以如果你家的孩子品德端正，在社会上面有为有守，在外面奉公守法，努力工作贡献社会， 回到家，父慈子孝，孝敬父母，有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管教儿女，家庭和乐，进可出可攻，入可守，仇敌没有攻击你的把柄和余地，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不仅如此，让父母得到尊荣。想到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他们没有读什么书，但是他们却懂得圣经的道理，以身作则。我父母亲品德非常的端正，很正直的人，所以他们的儿女，我们成长了以后，我们感念我们的父母，非常的孝敬。现在全家，我过去是第一个信主，现在全家二十几个都信主。爸爸妈妈活到九十几岁，礼拜天到教堂去，安静在那敬拜上帝，敬虔度日，左右邻里都非常羡慕，看看这一家，看看这一家。他们在地方上也得过模范父亲、模范母亲、模范母亲，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也不需要，我们的心里面已经认定我们父母是平凡却是最伟大的一个父母，因为他虽然不懂得圣经，却是懂得用圣经的道理来管教我们。你觉得怎么样？如何能够得到蒙福的家庭？再给我一分钟，我用一个例证作为今天的结束。将近300年前，250年前到300年前，美国出了一位很伟大的传道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德华兹。这个读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爱德华兹牧师和师母都是早期从英国移民到美国来的清教徒敬虔的后代。这个爱德华兹牧师带动了1740年整个美国东北属灵大复兴，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后来担任了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第一任的校长，但是不到一年就去世。那一年呢，第一次呢有发现有天花要种牛痘，反应很强烈，很多人死掉，所以 Jonathan Edwards 也死掉，很可惜。但是影响一直到今天，250年以后，社会学家做了研究，这一个家族拿来跟另外一个家族比较。那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传道人后代的家族是怎么样子的。超过1000位的后代的子孙，好，仔细听着这个，超过300名后代子孙做传道人、宣教士、神学教授，140位的法官和律师，14位的大学校长，120位的大学教授，60位的医生，60位的作家，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和国会的议员，还有一位是美国的副总统。他是一个穷传道，他没有财产给他们的儿女，他却传承了信仰，把那个属灵的美德品格传给他世世代代的子孙，200-300年来一直到今天。把家庭带到神的面前，依靠他吧，这样每一年过母亲节、父亲节才有意义。否则每一年过母亲节或父亲节，想到自己儿女不成才，是很内疚和自责。现在还有机会，还有时候。我的信息讲完了，圣灵动工，弟兄姐妹你自己要做回应。所以愿意把家庭带到主的面前，以身作则，自己的努力以外，一定要依靠上帝的祝福。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是不是还有慕道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非常的欢迎跟我们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上帝，也听到这篇信息。你有什么回应呢？你是不是羡慕也得到这样的上帝祝福？ 他也会把这个祝福给你，只要你愿意接受，打开你的心门，说耶稣，我今天要接受你为我的救主，以后你就可以得到上帝这样祝福你的家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求圣灵做工。刚才已经提示各位，你如果是已经信主了，所谓的基督徒，听了这篇信息，你有什么的反应，有什么感想，你愿意不愿意得到上帝这样的祝福，让你的家庭能够蒙福？如果愿意，你向神祷告，决志听到行道，照着这个圣经所教导的夫妻恩爱，然后管教你的儿女，让他们有信仰品德，这样的社会教会都做出美好的贡献，你也和睦邻里，为神做见证。你可以现在这样祷告，向神决志。同时我也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可以低头在心中默祷，耶稣啊，我羡慕得到这样的家庭，但是首先我必须要来认罪悔改，接受你为了救主，先得到你的赦免，得到你的救赎，你就会把这样的福分加添给我。所以你今天可以做一个决定，要来信耶稣。好，我们一分钟以后我就有邀请和呼召，请每一位照着我的邀请做回应。好，我们低头继续的祷告。好，首先我要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听了这一篇信息有感动，圣灵感动你，你愿意再一次决志委身，说我既然已经信了，我就要努力来遵行这个道理，好让主的福气可以临到我，临到我的家。你刚才做那样祷告的，你举手挥挥手让我看见，好不好？弟兄姐妹，感谢主，很多人哈，好好举手就放下。现在我第二个呼召和邀请，就是对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是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管你是第一次来的或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就是时候，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得到永生，你才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没有的话你是旁观者。我们当然很高兴，很欢迎你来参加聚会，但是你没有得到祝福，非常的遗憾。我们真是盼望你今天就有机会来接受这一个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当我们每个人继续低头在祷告的时候，我要对这些慕道朋友发出一个邀请，你愿不愿意借这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如果你有心里这样感动，有这样的意愿，请你跟我配合，在你的位置上安安静静的，当大家低头闭目的时候，好不好？你举个手让我看见，我要带领你来做决志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表明你的心思，今天就是，很简单，举个手摆动一下，我看见，我要特别为你祝福祷告，我要在这里带领你来做决志的祷告，来信耶稣，接受他的祝福。我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都已经信主了吗？如果都已经信主了，那我感谢主。如果还没有，你不要失落，不要空手离开这一个教会。我再问最后一次，你一定要经过这一关。虽然过去没有人这样来向你邀请，今天就是机会，不要客气，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慕道的朋友，愿意借这个机会表明心事，你要信耶稣的，他的救恩，他的祝福会临到你。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弟兄姐妹听到愿意决志来行道，求你特别的祝福，借着他们的行道，不仅个人家庭蒙恩得福，他的左右的邻里，这个教会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说，我也为在座慕道的朋友，他们有心要来接受救恩，但是不方便 在公开表明的，你都知道，你就特别恩待他们，继续的带领他们，让他们不仅在心中愿意信，同时能够在公开的表明他们这一个心智。因为你告诉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你都要祝福他们。主啊，你就继续的恩待，再一次继续保守这一个教会，在黄牧师师母的带领之下，能够兴旺福音所做的荣神益人。我们也谢谢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把这荣耀颂赞的归主。愿主把地上一切平安喜乐，天上将来的盼望，都赏赐给在这里敬拜你、属于你的每一位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